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哦，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视频的方式，互动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一起来互动啦。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呢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这个周日啊，这个我们982活力榜呢在周日的时候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就是一整周啊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还有那些没事找的事儿啊，这个 我们的身边事儿。 对，没错啊，这个今天的主题呢也是我们982的身边事。 那在正式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也同样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个广告啊，因为我们马上可能会有一些节日了，大家可以在冬天里面去一些比较暖和的地方，让自己散散心哈。那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之际，也就是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的官网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9折优惠。那么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同时呢，11月30号来到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南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 没错啊，这个说完了这件福利的事儿呢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个多礼拜我们发生的这些身边的事情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些比较热门的热点话题。 没错啊，就是发生在周围的，而且是讨论度非常高的，甚至比如说像刚刚大佐说的，没事找点事情啊。 没错啊。那么就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982身边事。先来看我们的第一条啊，大热点，不对，大热点去了，大数据看热点。 大数据听起来就很厉害，那是关于什么样的数据呢？ 关于啊这个最近啊这个11月份啊发生了很多关于钱方面的事儿。啊，你比如说第一件事。 好敏感呀。 对，好敏感吗？ 摸摸自己瘪了的钱包。 摸摸自己瘪了的钱包，看看自己受伤的双手，对吧？ 是的啊，好像还快长出来了。 对，没错啊，这个你比如说11月份。这个世界首富几经易主，中国首富也换人了。啊，这是第一个有关钱的事儿。第二个有关钱的事儿呢，就是双十一 啊，纷纷剁手的， 纷纷剁手啊，应该是达到了，反正我就记着那500万只虾。 对，我们给大家做过一次大数据的盘点，就关于当天是销售好像是2100多万， 对，210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卖出了4个小时就卖出了500只虾， 对 啊，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应该是昨天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在亚马逊已经达到了6000亿美元的交易额度。 我的天哪，真的是这个，而且我看好像最近像这个某猫，或者是说很多网站也是趁着黑五哈，又是再次的折扣，再次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没错啊，这个大 家的这个钱包这么的鼓、 嗯、 腰包这么的雄厚、 嗯、 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群体啊、 嗯、 就是属于我们年轻人大学生群体、 嗯、 啊，这些大学生群体啊，在这些这比如说双十一啊，黑色星期五啊、 嗯、 啊，这个虽然说房地产和这个买车买房子股票这些跟大学生的关系有那么一点远、 嗯、 但是也是都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看热点呢，就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的问题。 哦，大学生的这个花销问题哈、 嗯、 那他们每个月又花多少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但在分享这个数据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佐哈、 嗯、 就是你平时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还算是在校学生嘛、 嗯、 所以说那就是花销大吗？不管是就是在校期间还是之后、 倒也还行，我觉得应该算是在北京的，就是低档次的消费水平。 似乎透出来点什么哈，因为我的变化，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在读嘛、 嗯、 就是本科的时候、嗯、当时是在河北上、 嗯、 那个时候好像那年龄也特别小，也不知道要花什么，而且当时好像都是回家的时候花的比较多一些、 嗯、 就是在家买各种东西衣服啊什么的，然后所以自己在学校单纯的这个生活费好像还真的不多， 其他人都是在家的时候花的少，然后你在家的时候花的多、 哦、对，我家长那一句话就说好嘛，你都挪到家里了，对，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到了研究生之后，可能就是离家的离得更远了，然后同时呢可能就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事情啊，包括应酬啊，对，也更多一些了，所以说发现这个就搂不住了，确实花的越来越多。 方不方便给大家透露一个数字？ 本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最少的时候几百块就可以， 几百块，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因为在家附近吗？ 因为我离家很近，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真的很近，石家庄跟保定之间的距离特别近、 哦、 然后所以经常回家，然后像刚刚我说到的，就是很多比如说把压力都能到在家去买了、 嗯、 对，然后如果要是研究生期间，那可能就好几千，就这样， 就是 每个月好几千， 正常平均下来的话每个月会达到几千，两千三千， 可能要比这差不多两三千起吧， 就是不算是正常房租的话，差不多在两千或者三千左右， 对对对，不算房租等等，就是在学校住嘛，那个时候就是还挺多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千或者是三千对于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应该还算是一个正常的平均水平， 对，还算正常。 嗯， 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再比如说再多一些的话，比如说现在也自己开始买东西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可能出来住、 嗯、 然后要有一些房租再一家，那就非常大的一个数额。 嗯，所以啊， 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其实对于这个在校大学生来说本身就没有什么这个经济的来源、 嗯，对，没有特别稳定的来源， 主要一方面就是靠父母的支持，以及家里边这个逢年过节啊，亲戚长辈给点这个钱，对不对、 嗯、 塞个红包什么之类的， 嗯， 主要就是靠这些经济来源。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大数据呢，也这个是一个网上的一个热门的讨论啊、 嗯、 一共有1519名大学生参与了这项调查， 嗯， 然后整个的数据显示呢，有 95.72% 的学生的生活费是由父母提供的。 哇、wow. 哎、对，那这个在上大学期间你是属于这95%当中的人吗？ 我前四年就本科是，然后后来本科的时候我也不怎么去什么打工啊，什么都不会，然后就是全靠家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会因为也会做一些节目啊、 嗯、 或者是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哈，然后就会挣一些钱，当然也会部分依靠家里。 嗯， 现在应该差不多全部都是自理吧。 嗯，对，有95.72%的学生啊，生活费是由父母提供的，那、 嗯、 也就是说有5%的学生，这个生活费是完全纯自理的， 还真的很少。 这个真的挺少的， 对， 因为在上大学期间，这种听说可以完完全全自理生活费的学生， 除非是那种就是真的在你还在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成名了，或者说他已经开始进行创业而且还不错的那种， 而且还成功了的， 而且还成功了这种。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实在是少之又少， 太少了。大部分可能就是因为我了解到的很多大学生，然后可能他们因为就是专业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然后不可能去做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些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打打零工，对，兼职，然后挣一些零花钱。对，但是比如说要完全就是像那5%的人来就是去支撑 生活费完全自理 的生活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对，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呢，还有51.22%的学生呢月均生活费要超过1000元。当然啊，整个这1519名大学生呢是全国报名参加调查的，他不单单是在北京就是本地或者是说 北上广 这些大城市，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是身边我也会问一些其他的朋友啊同学之类的，就是他们在一些比如说2-3线城市或者是更偏内陆一点的地方，就是发展没那么好的地方，他们1000块钱而且还绰绰有余，一个月还能剩不少。哎，这我特羡慕的一件事。 这是我本科时候的状态，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就是现在在想都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食堂其实花不了多少，吃东西花不了多少，偶尔买买东西逛个街跟大家一块儿去聚个餐，剩下的时间在学校也不怎么出来嘛，因为那时候还小，也不怎么出来跑来跑去的工作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很少， 就是没什么太大花销。 对，真的没有。 还有10.66%的学生表示呢自己的生活费不够花啊，当这个遇到生活费紧张的时候呢，60.9%的学生选择节省开销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俩这样的，当这个开源节流啊，这个月看看自己的钱包里没剩多少钱了， 突然看我们两个上班的次数增加 对，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俩做节目的次数更多了啊。 对 开玩笑， 是有原因的，开玩笑了。 对， 有60%的学生呢选择会节省开销，你比如说这个月我想买一双鞋，但是我的银行卡里边的余额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坚持的活下去了，那他可能会选择留到下一个月再买，或者是留到再往后再去说，或者再多看看， 或者是说把双11的购物车清空 删除不是清空， 对，删除。 对，然后还有90.6%的学生认为呢，消费应该量力而行，不要给自己的父母增加经济负担啊。然后有这个90.38%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制定这个一定的理财计划啊。然后在这个饮食呢、购物、电话费啊这3项是大学生的这个主要的花销。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两个就是超过90%以上的人群，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值得我们推崇的。 没错哈，就是要制定理财计划，尤其是在饮食购物啊什么这些方面要有一个合理的分配。 对， 就是量力而行。 没错没错， 因为毕竟大学生群体还就是相对来说是经济上面不是很独立的， 对，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然后以及生活的城市去制定一个相应的计划。 没错。其实刚刚那个有一个90.06%的学生认为这个消费应该量力而行，不要给自己的父母增加经济负担。其实这个在身边的现象有那么一点点背道而驰。 就是、你指的是哪里？ 跟这些的调查数据不大一样的。 哦，对，就可能相互有一点矛盾哈。就是大家可能思想上还是相对很体谅父母的。 对，但是在这个生活消费上会那么多大手大脚一点，因为有很多这个就是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一些弟弟妹妹啊，刚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之后，然后父母啊一下子给对你这边这个恋爱也开放了。这个晚上出门不回家也不管你了， 经济也开放了， 经济也对你开放了，一个月给你一个1-2块钱2-3块钱， 对， 给你零花钱啊，而且他觉得你也长大了，自己也能管控了，哎，这一下长大了，这可完了，对吧？然后就是周围的这个朋友们呢，四面八方的哪都有，大家聚在一块儿，一个礼拜好几回喝大酒出去玩去，天天玩啊，这我请客，有钱，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啊，这个现象确实非常的普遍，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的体会是就是可能确实一开始很多方面都相对一下变得特别自由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一开始的一个经历就是像 像是一个枣弧形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波峰，由谷底到波峰，然后再到谷底的这样一个就是消费习惯。因为一开始可能确实有钱，就是相对自己之前的成长经历来说，钱多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花，然后胆子也小。后来慢慢的随着长大，然后随着就是要有更多的事情要参与，所以可能就是花的越来越多。然后到现在可能慢慢的学会去节制，然后学会在一些就是不必要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打车呀，这个时候就是能去用更健康的一些方式，然后就会省一些钱，慢慢的就又下来了。所以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在理财或者是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变化，就是确实会有一些比较潇洒的时候，但是之后慢慢的也会学会就是体谅父母啊，或者是体谅自己挣钱的这个不易哈，然后慢慢的再去学会去节约节省。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它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财方面的就是成长，更是我们在人生经历当中的一段成长经历啊。也可以说当你会理财了，你也就成熟了一点，更迈向成年人一步了。咱们再接下来分析这个大数据啊，有超过90%的学生生活费来源于父母，超50%的月均生活费过千。这个事儿呢，我们俩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作为大学生群体而言，生活费在1000块钱上下左右浮动，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哎，没错，而且这个数据其实它调查的时候也是综合了咱们国内各个地方的大学生哈，所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全面的。那可能人均在这个1000左右，那像一些大的城市可能相对来说高一些，然后一些就是二三线的城市可能相对就是要更低一些。对对对，可能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呢，很多的学生都反映哈，包括这个数据当中也显示了大部分的钱都是父母提供，然后剩下的兼职或者是自己的奖学金啊、助学金啊，分别占到了2.37%和1.91%，也就是相对来说那5%的里面，可能就是创业或者是说有 更少一 点，对，更少一些，然后更多的是通过奖学金、助学金，也就是学校或者是国家的一些补助，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对，没错啊，这个有学生告诉这个记者说呢，因为自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这个生活费基本上都是花父母的钱。其实这个也作为中国现在大学生的一种特别普遍的一种现象，我没钱就管父母要，管爹妈要，然后花完了再要，要完了再花，花了再要，要完了再花。 而且父母一般来讲哈，就是还是会支持的，就是一般不会说特别限制，因为毕竟一个孩子在外地，对，然后肯定会非常的担心，那这个就遇到问题可能只能给他支持的，就是最直接的支持，也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一般来讲大家家长还不是特别会去防备。 没错啊，而且在这个调查当中，针对每个月啊，我们大多数要需要多少零花钱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一个问题。然后这些数据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自己心里边那个度是什么样的，每个月大学生应该需要多少钱，或者是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多少钱。这个其中呢，有37.9%的学生呢选择在1000到1500，其次呢是这个800到1000，占了24.6%，然后呢500到800，占了13.96%，另外呢月平均消费在2000到2500的，占到了2.24%。还有1.25%的学生生活费在2500元以上。 这个纵切面哈，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也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就是对应一下自己是多少%的学生群体之中的这样之一哈，就是确实是比较直观的呈现出来了大家现在就是理想状态下的这个生活花销。然后同时呢，刚刚的这个数据当中也是显示了像大学生的这个日常花销当中所占比，就是把这钱都花在哪儿了。可能作为学生来说，就是 吃饭、 吃喝、 吃喝玩、学习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购物，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哈。那么在回答生活费主要花在哪些地方时呢？调查显示，97.76%的学生选择了饮食， 基本上把钱都花在吃上了。 对，都放在吃上。那么其次购物呢，80.38%是选择了购物，然后电话费是占到了57.14%的学生会选择然后同时呢，社交占到了38.25%，娱乐占到了37.46%，交通占到了35.62%。另外呢，16.39%的学生选择了礼物，也就是可能日常的这种社交方面 的社交。 对，然后11.65%的学生选择了住宿，然后同时11.06%的学生选择了恋爱，10.14%的学生选择了旅游。由此可见啊，刚刚说了这么多占比，饮食、购物、电话费都是大学生的三大主要消费点。 没错，而且我们从这组数据当中还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啊，有11%的学生选择了恋爱的消费 啊， 就是在整个的生活费当中的支出项目里边，它只占比11%，这还是一个挺小的数额。 它应该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方向上，因为我看它是一个多选题嘛，就是都往哪些方面去花。 也可能这个11%选择恋爱的这一部分是单纯在两个人就是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花费。其实更大在两个人当中的一些花费都在那90%的吃上面。 对，我觉得这个是重点。然后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花销上的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恋爱这个很正常，就不会去选它这样的一个花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恋爱确实花的太多了，所以就会把这一个画上勾， 均摊到其他的这些大项上。 对，它毕竟是一个多选嘛。然后但是我觉得确实恋爱有的时候也还是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挺大的花销。 对，也是一个挺大的花销。因为我记得后来大学期间，就是自己曾经的一度那个就是花费的这个平均值增长，也是跟恋爱啊什么的社交相关的。对，所以确实是可能会占比多一些吧。 对，基本上我了解到的身边的这些人啊，在这个日常生活费的花销上面啊，确实这三大这个主要花销确实是饮食、购物和电话费。但是更大一点的花销，为什么要饮食，为什么要购物，基本上我身边的男生对于自己都比较苛刻，你懂吗？就对自己特别狠。 就比如自己平时都吃方便面， 就自己平时就是要不就上那倒没有，那个太惨了。就是下楼就吃个食堂啊， 对，食堂 啊，对，然后对女朋友一旦有空的话，就两个人就出去 就下 馆 子了，是吧？ 看个电影啊，这个双十一购物车里边最多的都是女生的东西。这是我身边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哥们儿兄弟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些花费的理念。所以我刚刚觉得那一组小数据还挺好玩的啊。 还真是，而且刚刚大家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饮食占比第一，90%多的人都会选择哈，那为什么去饮食？这个确实是我们可以再细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对，没错。咱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有这个超三成的生活费花销不稳定，有超四成表示会节省开销。这也是挺不错的一个事情。 哎，没错啊，就是在您认为每个月的生活费够花吗这个问题上的50.95%的学生认为够花，38.38%的大学生选择有时候够花，有时候不够花。同时呢，还有10.66%的大学生表示 不够花， 直接就拒绝掉了。 没错。那这个当生活费无法满足各位大学生朋友的同时啊，这个无法满足各位的开销啊，你又会怎么做啊？我也希望我们的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跟我们聊聊你大学时候啊生活费是多少，然后当你这个大学生活费不够用的时候，你会去做点什么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大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说遇到生活费紧张的时候呢，有60%的学生会选择节省开销，其次呢是兼职挣钱啊，就是出去打打零工什么之类的。另外最后一

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啊，右下角的直播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一起来 happy 啦。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的网络视频这个方式呢，来看一下这个电台主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且我们的电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保准你点开之后会有惊人的发现 哦。 啊，今天呢 所以我们就不告诉你啊， 就不告诉你啊， 点过来看一看。 嗯，所以这个今天呢，九八二活力榜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个多星期在身边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啊。 嗯， 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的一些情况，我们通过好几组的大数据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花费在哪儿，然后要怎么来花啊，有什么样的人来选择每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最合理啊，这样的一些。 确实哈，很多数据确实都是我们现在或之前曾经经历过的，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络端的网友们，你们是否也对号入座，然后找到了自己就是所在的那个百分比呢？ 对，当然这个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组大数据之后呢，也可以从整个的结果来看啊，这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在校大学生的消费主流是合理而且科学的，很理性的，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在整体的数据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无理啊、超前，还有盲目的一些消费心理。 嗯， 就比如说在双十一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室友啊，他会购物买东西啊，然后你也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得跟其他人一样啊，这就是一种盲目这个随大溜的一种消费心理，是不正确的心理。 没错啊，而且现在很多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说呢可能也是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已经不再就是所谓的这个节俭啊，或者是说特别在乎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好的这个节约的习惯了。但是呢可能就会养成那种为了面子而盲目消费不顾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习惯哈。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或者提醒在校生啊，或者是家长哈，一定要这个提醒自己或者自己家的孩子，一定要养成一个合理的消费的理念。 对，没错。一方面呢，学生本身要学会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消费欲望，同时啊，要学会换位思考，要站在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这个位置上来考虑一下啊，这个你应该怎么去花钱。你要知道挣这个钱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还真是，其实我意识到这个想法或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当自己出来去工作或实践的时候 是有多辛苦。 对，然后才可以理解父母啊，或者是理解就是挣钱的不易，然后才慢慢的学会去规划的。 对，没错。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保持和加强这个家长和学校的一些沟通，一起引导，还有教育我们这些大学生群体，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正确的消费观念。 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也是反复的提示大家，提醒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就是把这个手上的或者我们的钱包都管理好。 没错，在大学四年呢，这个不仅仅要好好学习啊，要完成自己的学业，同样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说消费理念，也是同等重要的。咱们说完了这个大学生的消费呢，再来说一下最近比较热门的一种吃的。 这个吃的很多人一听到哈就非常的开心，比如说我现在就雀跃起来了，叫做火锅。 对，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火锅， 它是自热火锅啊。但是虽然说啊，这个听到这火锅之后雀跃起来了，自热火锅呢最近在这个网络的各种销售平台上也是销售量颇高啊，但是自热火锅的一些自身的缺点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自热火锅。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终于到了这个小火锅的时候了。有一根鸡肉肠、粉包、卤蛋，这应该是菜包、香肉包、底料、发热包。咱们先把这个底料包放到第一层啊。这个应该是牛油的，但这么硬，都感觉挺辣。这是一个蔬菜包。 到最底部。这个肠吧，我不太喜欢吃啊，就不放了。基本就是这样。小火锅的话是不用电、不用火、不用热水就能吃，对吧？一个懒人必备啊。下边的话放上凉水，上面的话也是放凉水啊。把这个放进去啊，然后这个也加上凉水啊，咱们盖上盖，把我吓一跳啊！咱们盖上盖等会儿。时间差不多，开盖看一下。开盖的时候一定小心啊，小心烫手啊，这是香锅包。送的筷子啊，这个辣油感觉挺辣的啊，这个土豆片怎么样呢？还是脆的啊，挺辣，像吃火锅那个辣油。看这个片怎么样，也是脆的啊，是挺辣的啊。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粉对吧，我也挺喜欢吃，挺软的。这个香肠找点这个蒜末啊，有蒜味更好啊。鹌鹑蛋，不好吃。然后这个是笋片啊，笋片，就是笋的味道啊。吃了这么多的这个小火锅啊，总体上来说味道都差不多。这应该是木耳吧。这个是蘑菇吗？蘑菇，翻了一下哈，里边的话有土豆片、藕片、木耳，有蘑菇、粉，还有笋，基本就这几样菜。味道的话就是这种辣味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辣的。单吃这个的话会有点辣，肯定没有主食啊。如果你要有条件的话，可以配个米饭啊、面包啊、面啊、馒头什么的，可能会吃起来更爽一些。 这刚才看这大哥吃的还边吃还边吧唧嘴， 对，然后吃的还有点饿了看着哈，然后就感觉他吃的挺香的。 对，接下来呢也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自热火锅、不用火不用电，只需要一瓶凉水就可以得到一锅香飘四溢的火锅。最近呢这个一种方便便携的自热火锅的食品呢也是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这种就是比较新推出的这种发热自发热食品啊，因为配菜啊，它的外面有这个发热包，然后食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往这个包装外面倒上冷水，它就可以自己反应发热，然后使这个加入的水沸腾，然后水一沸腾呢，就开始跟那个正常吃火锅一样，就咕嘟咕嘟咕嘟就开始煮上面那个食物。那么这种自热火锅，它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呢？ 哎，没错， 你想啊，这个它是一种自己发热的一种这个。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化学产品、化学制剂在里面。 对， 浇上热水之后，然后会不会蒸汽烫手啊？它那个包装是不是这个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是的。 第三点，有没有这个就是包装够不够结实？会不会烫坏？ 对，我刚刚就看他在操作的时候就感觉还挺担心的。首先就是你看他发热包这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对，他会不会漏， 对，里面会不会有就像大祖刚刚说到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或者说万一比如说我操作不当，因为很多人都有失手或者第一次做的时候嘛，那你真正不会去操作或操作失败，就是万一会发生什么意外或者风险有没有？然后同时你看它加热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比如说它那个包装毕竟是一个这种方便食品，所以你看它是好像是塑料的包装，有点类似方便面哈。那这个包装它肯定隔热性会很差，那很容易就会烫手，所以也是问题，就是感觉 不是那么安全的。 对，没错啊，这个鉴于以上种种呢，在23号的时候，浙江省宁波镇江消防大队也是对这种自热火锅进行了一个小实验，测试其安全性。消防大队测试自热火锅的安全性， 责任重大呀。 没错，这个消防队员也是做了两个实验啊。第一个实验呢，就是把这个自热火锅里面的食物拆开，加水后呢，把这个自热火锅的盖子上面的小孔给它堵住，然后大约过了半分钟之后呢，这个火锅就开始快速膨胀并冒起了白烟。然后这个消防员用红外线热感枪进行测试，就是发现这个时候的加热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 哇哦，真的跟火差不多了。 那还低得多呢， 还低很多，但是也很烫了，就容易烫伤的。 人体最舒适的温度是在 36度多，对， 能接受的就是最高的，就是能接受最高的舒适温度应该是在42-43度左右， 差不多。那这个情况下很容易就会被烫到了。对，万一要是比如撒出来就很容易伤到哈。 对， 那么还有一个实验二，那么消防队员把加热包剪开，直接放在水里，让它直接跟水进行接触。那么矿泉水瓶放在地上几秒之后就迅速的扩张膨胀，同时呢底部还喷出了高压蒸汽。那么消防人员就表示，这个自热火锅的底部加热包的主要成分包括了铁粉、铝粉、焦炭粉、活性炭还有生石灰等等。那么加入冷水之后呢，升温可以达到150度以上，蒸汽的温度可以达到200度，最长的保温时间可以达到3个小时。 哇 哇，这个生热的情况， 而且生热还特别的快。 对， 这个 看来就是确实是方便了哈，但是感觉还是会有一些隐患的。 会不会存在一些操作不当啊，然后就这个出现烫着自己的情况啊。这个自热火锅的出现呢，一方面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便利，比如它就像这个方便面之前那种桶面，它还得拿热水泡。这个呢其实有点类似于这个是打仗的时候单兵作战食品。 特别像，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部队火锅之类的，但是这个比那个还要省时间省精力哈，就是各种省了。 对对对对， 还像什么压缩饼干，就是但是你看那个是没有任何威胁性的，然后而且携带非常方便还管饱。但是你像这个确实万一要是操作不当之后，可能就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 对，没错啊。你想这个加入冷水之后，它的温度几分钟之后就已经可以达到了60度，然后最高的蒸汽的温度已经可以达到了200度。咱打一比方说啊，就是我这也没，因为直播间不能带那个蒸汽那个自热火锅来。要能带的话，我绝对给大家做一实验啊，就是打一比 方现场加热一下， 对，然后现场吃是吧？ 吃是重点。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你刚往里倒水，然后你不注意的时候啊，这个蒸汽它就出来了，会不会烫到你的手？或者是说你在准备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不一直处于一个保温的状态吗？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0、70、80甚至90来度啊，这个刚刚不是说升温可以达到150度以上的热水吗？它周围的保温盖是不是能承受住这个温度？ 对， 它会不会砸到你？就是一旦漏出来的话，会不会烫到你？这些都是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所以啊，我觉得这个自热火锅呢，我们俩刚刚也在这聊啊， 对， 因为我们俩都是火锅的忠实爱好者。 是的，是的， 自热火锅它看起来有点类似于麻辣烫， 对，只不过就是现场加热的麻辣烫啊，它可能之前都是半成品，然后给包装好了之后，然后现场自己去操作去加热。但是你看麻辣烫的话，咱们也都更喜欢那种现场去制作，热腾腾的哈。然后而且就是毕竟叫火锅的话，火锅的精髓在于什么？ 火。 对呀，然后我们就是 在于锅， 在于涮肉， 在于涮肉。 对，然后可能我们更享受的是在吃火锅的时候，大家去就是一起人去聊天，慢慢等待它去变熟的过程。那可能就是大家享受这种方便火锅，可能也就是为了图快了。 没错。 然后 像味道上啊，肯定这个包括整个过程上肯定都会大打折扣的。 嗯，对，所以啊，这个自热火锅大家这个如果想要尝试一下新鲜事物的话， 也可以的， 可以去试一试，但是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食用啊，这个别因为一时新鲜然后还想吃火锅再烫着自己的手，然后吃不成假火锅，连真火锅都吃不上了。 像我等不会做饭型人，在点开之后一定会躲得远远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没错啊，这个是自热火锅在这一个礼拜它的出现啊，也有一些报道，这个跟随着就是自热火锅的一些易发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多加注意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了哈。 嗯，没错。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爆热的一个事件吧。 嗯，同样也是跟安全相关的。 嗯，没错啊，这个说呢，11月22号，十余名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家长反映呢，该园存在给幼儿打针等虐童行为，并且有照片显示这个幼儿身上有疑似被针扎过的针眼，并提供了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 嗯， 然后在北京警方25号晚公布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截至目前呢，就是截至25号晚，有一名涉嫌虐童的幼儿园老师被拘留。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是在25号表示，根据公安机关通报的案件侦办情况，可以认为这是一起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因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在事件发生之后呢，朝阳区政府立即约谈了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的举办者，依法启动追责程序，责成举办者按照程序立刻免除幼儿园园长的职务，并且根据这个案件调查的结果，严肃追究幼儿园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绝不姑息。其实这个事件啊，这个幼儿园虐童的事件，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这些天来都会在持续的关注，而且背后的一些原因啊，还有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杆秤，或者是说大家都在用眼睛去关注着这个事件。 哎，没错，那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和它的变化哈。但是今天可能我们着重要为大家去分享和讲的就是关于儿童，也就是幼儿园儿童的这个安全防范的问题。 该如何培养孩子自身的安全意识，让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啊，在上小学的孩子们，让这些幼儿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是受到了危害的，什么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嗯，没错，因为小朋友嘛，他们就是才刚刚长大，可能还没有几岁呢，那他们的这个辨别意识非常的弱，同时呢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差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我们作为家长或大人要多着去帮助他，一个是形成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然后同时呢还要保护他哈。 对，没错，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也是跟大家说7个比较重要的点吧。先来说第一个点啊，这个作为家长或者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这假如说自己家里边有孩子的情况下，一定要教会他们这以下的7点。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要学会识别诱惑，平时呢要告诉孩子，这个对于陌生人给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这个假装认识你啊，说叫你出去玩啊这时候你的就是要真正做到，你要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诱惑你去跟他走诱惑你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嗯，没错，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就是陌生人去搭话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比如说给他什么好吃的呀什么的，千万告诉自己家孩子不要去硬，就是千万不要去跟陌生人去说话。那么第二点也是这样哈，就是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要去跟陌生人去搭讪等等，而且这个陌生人这个关键词哈，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因为小孩可能并不懂得这个陌生人 什么人是陌生人。可能这个陌生人对于家长和大人们来说啊，我可能不认识你，所以我把他称作陌生人，但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孩子身边的一些看护他的人，比如说这次事件，对吧。 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也是慢慢的去学会去辨别尤其是那些陌生人给他一些好处的时候 学会去拒绝哈。那么与此同时，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大声的呼叫，因为小孩嘛，他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反抗能力，对，反抗能力非常的差。如果要是遇到事情，要学会去大声的去喊救命。 对，没错。而且第四点呢，要做到勇敢的说不。每一位父母呢，都想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要让孩子知道啊，什么时候可以打破常规。比如说，有人要这个威胁孩子去做一些这个危险的事情，比如说违法的事情的时候，要勇于说不。 那么接下来呢，第五点就是要教会孩子有自己的一个隐私区域，也就是说明确不可以去触碰的地方。那么父母呢，应该从小向孩子说明个人的隐私区，任何人都无权去接触，即便是医生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很多地方尤其是自己身体的一些部位哈，是不能够让陌生人让他人去触碰的。这个是儿童的正当权利，也是大人应该去向孩子去教的这样的一个常识性或者是一个习惯。 对，其实这方面啊，我觉得这个虽然节目时间不够多了，但是我想多插一嘴的是虽然在初中的时候，他是在初中的时候才会教这个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的生理课， 对对对， 但是时间会不会有一点太晚了呢？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作为家长或者是长辈啊，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小孩可能在成长的时候就会好奇或者是问问题，那就不要再去避讳，因为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避讳这个相关的话题。 对 不要去避讳，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给他去讲明白，然后学会去保护自己。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五点。第六点呢，要告诉孩子少走僻静的小路啊，假如说真的要走这些小路的话，也一定要结伴而行啊。第七点呢，就是在外遇到灾害的时候要大声的喊人，比如说在外这个发现火灾啊，有人溺水啊，不要自己去救火去这个救人，一定要去喊成年人来帮忙。 那么最后一点，第八点呢，就是让孩子学会去找他人去求助，那遇到麻烦之后就要去找警察或者是周围的这些人或者是旁人哈，帮助自己去解决这些难题。那么仅此知道是不够的，假如说警察不在的时候，就要学会向他人去或者是求助任何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尤其是在一些公众的场合，一定要学会向他人去求助，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之后，才给自己多了一些生存的希望。 对，其实不管这个事件之后的结果呀，应该怎么处理，在这儿呢，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有一个更加天真的童年，更加美好的童年，少一点伤害，为这个就是自己童年啊，多留一点美好的故事吧。 所以就是有为了给他们这个童年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哈，我们作为大人，作为家长，就要更好的去防护，或者是更好的去帮助他们。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来跟大家再重新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啊。这个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的海南航空的官网以及它的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得海航机票的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获得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等待着各位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82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